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30号，星期一，农历正月初三。北京多云，1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载有中国游客的游艇在马来西亚失联作出重要指示，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做好搜救工作。李克强就搜救工作作出批示。 马来西亚失联游艇上大部分中国游客获救，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特殊群体在温情与坚守中过春节，年味儿别样浓。 回望2016，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给百姓生活带来哪些温暖改变？ 系列报道《冰雪热中国年》第二篇《滑进寻常百姓家》。 甘肃民勤县浩顺新村，群众自编自导的农民春晚演绎乡村幸福。 数千人聚集旧金山机场，抗议特朗普难民和移民行政令。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1月28号晚上9时许，一艘载有28名中国游客的游艇在马来西亚沙巴州环滩岛附近海域失联。目前，由马来西亚皇家海军和海警局联合组成的搜救力量正在开展紧急搜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就此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外交部和我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加强与当地有关部门的联系，加大协调力度，全力做好搜救工作。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等有关部门要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协助马方尽快开展救援。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值新春佳节，走亲访友、外出旅游人数较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做好应急防范工作，提醒人民群众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确保人民群众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敦促马方加大力度，全力搜救我国失联游客，绝不漏掉一人。在境外中国公民保护机制框架下，妥善处理相关事宜，维护好我国公民合法权益，并会同有关地方做好游客家属信息通报、安抚等工作。春节期间，我国外出旅游人数较多，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和相关措施，保证出行安全。按照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外交部和我国驻马来西亚使领馆加强同马方沟通，派员参与搜救工作，并敦促马方有关部门全力施救。交通运输部、国家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已启动应急机制，协助开展救援。 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搭载马来西亚沙巴州沉船事件获救中国游客的船只，今天凌晨抵达沙巴州首府哥打基纳巴卢。中国驻哥打基纳巴卢总领馆方面确认，3名中国游客遇难，获救的中国游客都有一定程度的伤情，被送往附近医院。这些游客所搭乘游船28号在从哥打基纳巴卢前往附近景点环滩岛途中，在附近海域失联。马来西亚总理署部长卡西姆表示，根据获救船长的描述，船被浪击中受损，随后在大浪中沉没。当时船上共载有28名中国游客和3名船员。马来西亚海事执法局总监艾哈迈德·普济斯昨晚说，现阶段已有22人获救，包括2名船员和20名中国游客，另有3名中国游客已经遇难，还有6人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初二回娘家，家庭成员团聚，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一天拍张全家福，但一些特殊人群会因各种原因不能和家人团聚，在他人和社会的关心下，他们这个春节过得依然年味十足，温暖幸福。请听报道。 新疆几万名驻村工作人员春节期间坚守基层，过了一个别样春节。这是塔城地区沙湾县安吉海镇农庄村的新春晚会。村民们说，地区文广局驻村工作队进村才一年，村里变化就很大，过年了也不回家，专门排演了一场晚会与工作队联欢。晚会上，村里文艺能人争先出场表演节目，广场舞、民族舞、印度舞独唱，工作队员也表演了蒙古舞、河南豫剧。村民邓韩礼、郑小丽， 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工作队请到我们家去，还和我们一块儿欢度一个春节，还这是最好的。还 感谢我们这个工作队对我们农庄村的一切付出和奉献，希望我们这个工作队呢家庭幸福，身体健康。 山东省莱州市宿村镇敬老院一大早就传出欢声笑语，工作人员表演的节目不时引来老人的掌声和笑声。老人杨冠云： 82了，来到敬老院已经8年了，我来到这儿生活也好。 放弃休息和老人一起过年，工作人员江兆芳感觉很值得。 这些老人无儿无女，到了镇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有个孤独感，为了叫他们消除这种孤独感，有温暖感，老人过得愉快快乐，我们就高兴。 春节期间，河南省图书馆照常开放，一部分市民选择在这里安静读书，品味书香。他们当中有一群特殊小读者，他们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郑州市27区仁和路小学5年级学生温亚洲就是其中的一位。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所以我就来这看书。 祝爷爷奶奶长命百岁，新年快乐。 在南京秦淮区老年公寓食堂，一场特殊的家宴正在进行。老年公寓负责人许艳梅和4位缺失监护的困境儿童一起吃团圆饭。这4位儿童来自秦淮区三淮困境未成年人保护中心，许艳梅主动承担起这4个孩子的照看责任已经2年多了。许艳梅要带孩子们去逛夫子庙灯会，去游乐场玩，志愿者们也会分别把孩子带回自己家过节， 对他们跟亲生的孙子一样，我家外孙子有什么东西我就给他们有什么东西。 保障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激活各类资源，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身份证异地受理。回望2016，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给百姓的生活带来温暖改变。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902万，这是我国首次摸底排查出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其中由外祖父母监护的805万人，占89.3%；由亲戚朋友监护的30万人，占3.3%；无人监护的有36万人，占4%。民政部副部长高晓兵介绍，近32万由外祖父母或亲戚朋友监护的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情况较差， 少数农村留守儿童辍学或尚未登记户口。从区域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70万人以上的有江西、四川、贵州、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等省，占全国总数的67.7%。 2016年11月，民政部等8部门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保护专项行动，承诺力争到2017年底将所有农村留守儿童纳入有效监护范围，切实多助农村留守儿童人身安全底线。高晓兵表示， 公安机关要及时受理并出警处置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遗弃留守儿童的不法行为。 截至2015年末，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22亿，这其中近1.5亿患有慢性病，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近4000万，完全失能老人近1000万，增加了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和家庭负担。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张世平指出，机构养老结构性矛盾突出，一床难求和空床率高并存。现有的670万张床位，即使全部用于失能和部分失能老人，覆盖不足1/6。对此，高晓兵表示，到2020年，每1000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达到35到40张，护理性床位达到30%以上。 在社区居家养老方面，到2020年，符合标准的日间照料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服务设施要覆盖所有城市社区，90%以上的乡镇和60%以上的农村社区建立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和站点，力争实现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等基本养老服务覆盖所有社区居家老年人。 2015年11月，公安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制度的意见。从2016年7月起，全国大中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市启动了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身份证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政策的初衷在于方便群众，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 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实惠，利于流动人口来说，他这个体会是切身的。信息化发展到今天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基础的工作也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我们就要及时的适应时代的需要，适应群众的需求，给群众提供周到的便利的服务。 按照公安部明确的时间表，2017年7月将在全国各地全面实施异地受理、挂失申报和丢失招领工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系列报道《冰雪热中国年》第二篇《滑进寻常百姓家》，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滑雪是贵族运动吗？是不是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冬季体育项目？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接采了河北、河南、吉林、浙江、甘肃等多地雪场。滑雪场林立的崇礼，门票价格大概是这样的： 平日半天就是4个小时嘛，是330。然后全天的话，它是460。 这个价格是包括什么了呢？ 这个只是缆车票，你要是自带板的话，你就买缆车票就可以了。你要是什么都没带的话，你就是缆车加雪具。 城市附近拥有中级道的一般雪场。 那我们是团的，应该是140到150吧，正常价是180。 样本更大的调查显示，我国绝大多数的滑雪者每个雪季滑1到2次，平均水平很低。滑雪场在旺季通常都很拥挤，这样的情况不仅不利于消费者的初次体验，更容易造成安全隐患。一位来崇礼滑雪的北京游客的话，代表了很多带孩子来学滑雪的家长的心声。 你看，这都是家长跟着孩子来的，不怕花钱，但是说孩子滑好了是最重要的。所以说，孩子比如说学生啊，都给免费了，是吧？说价格有个优惠，就这些活动多一点，这挺重要的。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冰雪旅游的重视和大力推广，国内滑雪场数量剧增。但大部分新增雪场质量参差不齐，虽然降低了滑雪成本，但体验却有所下降。嵩山滑雪场总经理朱全奇呼吁，国家尽快出台相关行业标准政策，保障滑雪行业健康稳定发展。 这个行业如果想要健康发展，就是有个协会来统管它，最起码我们有一个相对应的标准来。你比如说，你的雪地要达到规模，我建议国家对这个管理的好，强制性的严格标准规范一下市场。和煤矿呀，你达不到这标准就不让你开业。 和往年春节一样，今年全国各地鲜花市场火爆。数据显示，在我国每销售的10支鲜花中，有7支来自云南。鲜花经济已成为云南重要的新兴产业，正为这个西南省份精准脱贫、全面小康做出重要贡献。央广记者陈红艳报道。 尽管是春节，但每天傍晚一擦黑，昆明斗南花卉市场就会和平时一样变得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每天有2万多人在这里交易，以至于24号晚上正在昆明考察的李克强总理临时增加行程，特意夜访斗南花卉市场，让这个本来就人声鼎沸的鲜花市场瞬间爆棚。说起那天遇见总理，云南约博花卉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道银兴奋不已。 我还跟总理握一下手，很高兴。总理说了要把花卉打造成世界第一，那我们就有机会，有信心。 杨道银春节期间天天正常开张营业，对他来说，偶然的一单生意就可能是长久的合作。 年年我们都不放假了，习惯了，特别过年的前2天和过完年的后2天，那个赚不赚钱都不重要，要满足大家的需要。 作为全亚洲最大的鲜花市场，每天下午2点左右，大捆大捆的鲜花就会被源源不断地从云南各地的鲜花基地运送到斗南鲜花市场。大量的玫瑰、非洲菊、郁金香堆积如山，花商吴广云： 鲜花跟别的不一样，一步不到都不行的。我们最辛苦的时候就是2点钟，下午的2点，然后到第二天的4、5点钟休息。 随着春节的到来，年前一扎几块钱的鲜花涨到了10多块甚至几10块，花价大幅度提升。尽管已是深夜，但斗南花卉批发市场依然灯火通明，鲜切花的交易正如火如荼。吴广云： 一个晚上几 100个单还是要接的。干这一行也干了16年了，以前请3-2个人，现在20多个人，多请一些人跟他们一起干。 如今斗南村民每天都要把大量的鲜花拿到市场上交易，许多村民已经开始雇佣城市工人从事鲜花生产，由此为昆明市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昆明斗南花卉市场2016年鲜切花交易量超过60亿只，交易额达到了47亿多元，鲜花不仅卖到全国各大中城市，还远销东南亚、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云南鲜花经济不仅带动了花农致富，还带动了运输业、轻工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目前云南从事鲜花种植、加工、运输、销售的企业就有2000多家，拥有100多万从业人员。花卉产业作为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准扶贫、全面小康方面发挥了产业优势，成为重要的民生产业。 新年新气象，安徽各地移风易俗，群众自发不放或少放鞭炮，节俭过年，文明餐桌，绿色出行。安徽台记者张建亚、合肥台记者宋阳报道。 只要承诺不燃放鞭炮，就可以领回一盆绿色植物。节日期间，合肥阜阳等地开展的鞭炮换绿植、倡导环保过新年活动受到许多市民欢迎。 非常好的，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 不放或少放鞭炮成为很多市民的选择。阜阳市环保局宣教法规科科长严伟说，从今年春节头2-3天情况看，市民环保意识提升了，鞭炮声越来越少，垃圾清扫量也比去年大大减少了。 为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吧，有一个更清洁更安全的一个空气环境。 节俭过年过文明年是越来越多的芜湖安庆市民的共识。搞攀比讲排场摆阔气的少了，参与文明餐桌行动的人多了。安庆市民张斌说，他家在餐馆的团圆饭点的菜不多， 实在是怕浪费，一个人一个菜这样定的，吃得刚刚，还剩下一碟好菜就打包回家。 春节期间，在沙漠前沿的美丽乡村甘肃武威民勤县浩顺新村，农民们自编自导了农民春晚，讲述孝义道德，传播正能量。歌舞悠扬中，村民们唱响对生活的美好希望。央广记者孟永辉、王岩报道。 在武威民勤县浩顺新村，一场精彩的农民春晚正在上演。舞台上，平日的农技员变成了歌唱家，饲养工当起了舞台天后。浩顺新村村民李毅是这场农民春晚的导演，看到大家都很买账，老李颇为得意。 每一场都是爆满的，周边的人都跑来专门看我们节目了。 从2013年起，浩顺新村就开始年年办春晚。一到大年根儿，稍微有些文艺天分的村民就盼着能有自己在春晚上展示的机会。村委会也专门出资邀请有经验的音乐老师指导大家排练，并且加装灯光设施，购进新的音响和调音台，使乡村春晚的软硬件设施得到大幅提升。浩顺新村党总支书记王新奎表示，坚持办晚会的初衷是凝聚人心，传播孝义道德，摒弃恶习。 正能量，你看这团结，孝敬父母，横竖皆是。 因为紧邻着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沙尘暴从春刮到冬。过去的浩顺村环境恶劣，村民生活艰难。近年来，随着附近的沙漠湖泊金土湖复活，在村干部的带领下，当地发展起旅游业和特色林果业，村民们有了增收新渠道。现在的浩顺新村，一栋栋新农宅鳞次栉比，宽敞的柏油路四通八达。对浩顺村的未来，村民马新林满是期待。 生活水平也高了，啥都好得很，自己感觉心情高兴，出来唱一唱跳一跳，把我们幸福生活都唱出来。 新春走基层，素有东海极地之称的庙子湖岛远离大陆条件恶劣，常年驻守在此的东海前哨模范营官兵精武强能，守卫祖国的东大门。央广记者朱希迪报道。 为了确保环区内安全稳定，今天上午我们组织巡逻查探。 春节假期的清晨，庙子湖岛上的大多数居民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海防连的官兵就已经整装出发。 那咱们为什么在春节期间还要进行这样的事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肯定是更要严阵以待嘛，确保我们防区安全嘛。 庙子湖岛是个石头岛，正如当地民谚所说，是天无三尺晴，地无半尺平。 仅有2.57平方公里的岛上地形复杂，难得见到一块平地，这给部队的训练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好，训练场就从这儿下去。 嗯，这是我们训练场。 巡逻途中，连长于伟成远远指着道路一侧山谷下的狭小地域说，这便是岛上最大的一块平整土地，也是全营官兵的训练场。 这个训练场的纵深只有200米，但是我们有些射击科目是300、400甚至更远。 那怎么搞？ 缩小吧，把这样等比例缩小，很有效果。那个2016年我们去参加步枪应用射击，我们拿了第一名。 云雾满山飘，海水绕海礁，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战士第二故乡，就是庙子湖上训练生活的真实写照。针对岛上雾多风大的时机，官兵们苦练恶劣条件下射击、雷达开机搜索目标、测定火炮射击诸元等技能。缺少规范的障碍训练场，他们就自己动手革新设置障碍综合训练器，坚持实战、实际、实效的原则，迎难而上，苦练精兵。春节期间，驻岛官兵还结合驻地实际，认真分析节日期间外来人流的影响，开展针对性演练，确保随时能够应急应战。营长卢薇薇： 距离虽远，但心不离岛；条件虽苦，行不为困。全营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要求，奉行“祖国为重，海岛为家，艰苦为荣，奉献为本”的庙子湖精神，立足小岛，练就过硬本领。刚好东海卫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近日正在进行的中国火星探测工程命名和图形标志全球征集活动中，凤凰、天问、火星、腾龙、麒麟、朱雀、追梦、凤翔前八强方案已评出，最终名称和图形标志计划于2017年中国航天日前后公布。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预计2020年发射，一次完成火星环绕探测、着陆火星表面和巡视探测任务。 农业部日前出台的“13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提出发展目标，到2020年，全国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总量超过2000万人。 环境保护部昨天预计，未来3天全国大部地区空气质量较好。今天全国大部地区空气质量以良至轻度污染为主，华东沿海、华南大部、东北大部、西南大部以优良为主，但华北中南部、西北个别城市可能出现中度污染。 第28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昨晚在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开幕，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共派出119名运动员参加本届大冬会，将参加冰壶、花样滑冰、短道速滑、速度滑冰等10个大项的比赛。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近些年，全国有越来越多的图书馆春节不打烊。杭州、济南、南京、福州、中山、芜湖，这份名单越来越长，参与的地方越来越多。 光明日报为此点赞：图书馆春节不打烊是一种对文化的坚守，无论娱乐的形式如何丰富，阅读都值得我们留住。在万家团圆、欢声笑语的氛围里，也当有人为阅读留一盏灯。 除夕吃年夜饭，初一拜大年，初二回娘家，这种感觉温暖而珍贵。然而有人却将时间花在牌桌，把亲情付之赌博。 人民网指出，这种做法既糟蹋了金钱，又冷落了亲情，切不要贪图一时刺激痛快，把团圆的甜蜜变成难咽的苦酒。 春节期间，不少 P2P 网贷投资平台通过各种奖励和补贴变相提高实际收益，这对于有理财需求的投资者而言着实有着不小的吸引力。 新华网提醒，网贷行业在今年仍将继续调整，行业发展将进一步分化，建议投资者不要被短期高息贴息迷惑，一定要谨慎选择综合实力强的大平台投资。 从当地时间28号下午3点到29号凌晨2点，数千人聚集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 这11个小时的坚守是为了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签署的一份行政命令，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7国公民被暂禁入境。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五角大楼签署了行政命令，不仅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并要求未来120天暂停接纳任何难民，暂停对那些所谓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的公民提供其他移民福利，这个期限是90天。此外，未来30天暂停对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等7个国家护照持有者签发入境美国的签证。被禁止的还包括来自于这7个国家已经取得美国绿卡的人。特朗普的心令墨迹未干，在纽约、旧金山乃至荷兰阿姆斯特丹、埃及开罗等多个机场，一些来自叙利亚的难民以及来自于一些部分中东国家的人员在入境时不幸都成为了特朗普新政的首批受害者。人权组织和律师将特朗普告上法庭，指控他新签署的行政令违宪。美国联邦法院也看不下去了，联邦法官安唐纳利最新下令准许在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前正飞抵美国并持有合法签证的穆斯林公民暂时留在美国，这意味着当前被拘留的穆斯林公民将不会被驱逐。据了解，这一准许令将至少延缓至下一次2月21号召开的听证会前。唐纳利裁决称， 强制驱逐那些本国面临威胁的穆斯林公民来美后离境，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我想政府在做出决定前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考虑。 刚刚与美国宣布破冰的伊朗是被暂停发放签证的7个国家之一。28号，伊朗政府对特朗普的这一政策表示强烈谴责。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表示， 今天是和解、和平共处的年代，并不是国与国之间制造距离的年代，也不再是各国之间修建柏林墙的时代。有的人已经忘记多年前柏林墙已经倒塌，如果在各国之间修建柏林墙，必定会拉开各民族之间的距离。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签署2份总统备忘录和1项行政命令，改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要求五角大楼在30天内提交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的计划，并对政府官员离任后从事游说活动作出限制。 昨天，一份呼吁取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网上请愿书在英国各界获得热烈响应，几个小时内的签名数就超过了10万。截至记者发稿前，签名数已经超过40万，并还在快速增长中。 德国社民党昨天决定提名前欧洲议会议长舒尔茨作为该党候选人，在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角逐德国总理一职。德国媒体27号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如果德国民众现在直选总理，默克尔将获得44%的选票，而舒尔茨为40%。从党派选举来看，社民党最新支持率为24%，与默克尔的联盟党36%的支持率相比仍落后12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认为，社民党要在大选中击败默克尔的联盟党仍非易事。 菲律宾军方昨天宣称，菲律宾政府军近日在南部持续追剿阿布沙耶夫极端组织，至少击毙15名恐怖分子。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男子在宁波一动物园遭老虎咬伤身亡，命丧虎口，究竟谁之过？ 特别策划2016流行雨的背后第3篇，共享单车。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延新、郑兰，主播于芳、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给您拜年，祝您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